锵锵三人行，今天来一位怪杰啊，这咱们查建英老师帮我们请来朱学勤老师，这个引起很多争议的学者，但是我仍然呢，就昨天晚上还熬夜看你的文章，我发现他学到很多知识，哎，所以今天拉您来，还刚从这个上海飞过来，要来北京参加什么普世价值观会议是吧？嗯，普世价值观， 讨论一天。 讨论一天，好，这普世价值观呢，我看先别聊，咱们先聊聊中国的价值观，对不对？扎老师最近，其实啊，我们这个，你知道我们媒体挺有意思，比如说这个地震震灾发生完了，好，不能聊别的，这段时间一个月天天谈这个，对吧？然后到了某一个时候，说可以了，不要谈地震了。嗯，但是 现在改普世， 开始改普世价值观，但是我觉得呢。也可以再谈谈现在地震灾区那边的现在的情况。扎老师最近是带着女儿跑了一趟。 对，我是这样啊，说起来，这朱学勤在这儿还真巧，就是我记得刚那时候十几年前刚认识你不久的时候，有一次吃饭，你说到你是因为当年去兰考察队，你从上海这么一个大城市去，你之后一直感觉其实中国有两个，有一个沿海的中国，一个内地的中国。这个话给我印象特别深，虽然我以前也去过农村，但是这次我就觉得，就连你说我们到了成都，然后去绵阳，去北川，再去都江堰，就连都江堰和北川之间，比如我们去了北川的安置点，去了这个都江堰的安置点，差距都非常大。就北川它是安置点里面我们见到那个条件，然后他们那种心态和都江堰就很不一样。首先这个安置点就是帐篷十个人一间这样的，然后就是装置啊什么，这些都和都江堰都是很漂亮的板房了，那些就是还真是城市居民嘛，好像有点那种就是已经可以在里面都有电视啦，有风扇了这些。然后这个雷古镇的这个呢就是非常简陋，但是这些灾民的态度我觉得真是让我也是肃然起敬。就是见到的比如说两个很漂亮的两个年轻的妈妈，都是孩子在这次震灾当中死了啊，都没有找到尸首这样的。 但是母亲死了， 不是孩子，就是他们的两个儿子，就一个小学一个幼儿园的都死了， 丧子之痛， 丧子之痛。然后我觉得当然这已经是一个多月过去了，他就其中一个，他说我前一个月我都没法说话，他都是嗓子都是哑的，你知道，就是天天哭 哑， 天天哭，现在说话还能听出来那种沙哑的。然后另外一个妈妈也是，其实才30岁，其实，但是就是说他那种很低调的叙述，跟我一路去，我在一路去的路上看到的我们这种每条公路上都是很长的这种红色的大横幅标语，抗震救灾，众志成城，很多就是我觉得很熟悉的一种常年在中国看，比如看电视的这种气氛， 标语文化， 标语文化都是很鼓舞人心，很高调的。我也不能说它不对，反正它是一种文化吧。但是和他们这种真是丧子之痛，你不能，我作为一个母亲都很难想象你怎么往下活。他是我觉得是相当的低调的在讲述这么一件事儿，也不是很煽情，也不是很炫，完全是两种语言，你知道，两种，而且他已经在面对，就是我怎么样继续活下去。其中有一个妈妈的，她的这个丈夫已经去打工去了。就是已经去外面找活去了， 进入正常的这个外出谋生状 态。对，他其实他当然他对他有怨气，有不满，有悲哀，很多他也会说。其中一个妈妈会说：“你看我老看电视剧，这个历史上朝朝代代都是这样嘛。”就是这个他对，比如说官民，我们这个贵人和我们的这种小民之差别。他也是很清楚的，你知道 这个两元世界的差别， 他 的感受 他 是很真切的，到现在还是很顽强的留在那里。 对，而且他知道我要靠我自己，以后我还是得靠我自己。 你看这朱老师当年在这个交易路那儿，兰考那儿插队，就你他说这个，你觉得中国农民还是跟过去一样吗？ 我记得在就是农民切实的感受到，就是城乡之间有一条壕沟，壕沟两边人们的命运是不同的。在这个感受上，我觉得和30多年前我第一次下乡，农民们跟我们谈的这个类似的感受是一样的，没有改变。 是吗？ 你知道我当时下乡啊，我最奇怪的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我们下去的时候呢，那时候有点左了，一下去就是找最艰苦的地方，这是一。第二呢， 要表示他对落户扎根一辈子，那就在那就是一辈子了，就是。但是我们这个感受就是，几乎所有的农民都是不接受的，甚至不是农民，大队干部是，乃至于公社一级，甚至于到县一级，可能越往上他们有保留，他们不说，但是往越往下他们就直截了当的说，就第一他称我们叫下放，我觉得很奇怪，我是插队落户啊，我又不是干部，所以他一直把我们称为下放。 那么下放那是从上边来的嘛，下放 第一从上面来的，对不对？ 放就跟流放一样， 下放第二下放是短暂的。 对， 下放是短暂， 早晚你们还得回去， 你们早晚要还得回去。 对对对。 那么，所以他们还是称我们一律称为，就是我们虽然是中学生啊，他把我们称为大学生。 嗯，觉得你是知识分子 啊，你是知识分子，你跟我们是两种 高知， 你跟我们是两种人。 对。 三十多年以后，我回去，我最近一次回兰卡，我去过，回去过好多次。年轻人已经不认识我们了，上年纪的六七十岁的人，看着我们模模糊想起来，突然就是。叫了一声耶，你们可就是当年的大学生， 河南话 啊，他还是把我们称为就是另一个世界来的人。 是是，我有一个哥哥到内蒙去插队，他那时候也是非常左了，就是扎根农村，然后看上了村子里一个 哥哥的那个文章里面说那个情况， 对，他是看上了一个当地的一个年轻的姑娘，农村的，他说我要扎根一辈子，我就要娶这个女子啊。那么这个爸爸就不同意了，后来说，结果提出一个条件，把我哥哥就吓了一跳，他说娶我们家姑娘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将来要把他农村户口转成城市户口。 啊、 我哥哥一下啊，我本来要在这扎根的，结果他们是要通过我离开这个地方， 是是 去城市，马上崩溃啊，崩溃。 所以他们向往城市嘛， 他们而且不光向往城市，他们非常真实的感受到城市和乡村是两个世界。即使城市生活发生一些他们难以理解的变动，有一部分人。就是下放到壕沟的我们这一边了，但是他们在我们这一边是待不长的，他们还是要回去的。 哦，就他脑子里好像还有种等类似于等级之类的一种分别， 对， 就你们再惨啊，你们也是城里那一波的 啊，对对对，你们是你们，我们是我们，这是两个世界。事实证明他们的感受是真实的，我们的感受是虚幻的。 对，人家来自土地的感受、 最后我们都是离开了。 对， 又一次证明你们是下放，然后又回到你们来的地方去了。 对对， 这个是我开始感受到中国有两个世界的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刚刚你讲的，你现在下去从都江堰到绵阳啊什么一路上看到都大标语，而你接触的那个年轻的妈妈，她跟你很平时的讲她自己的遭遇以及接下去怎么活下去等等，这又是另外一种语言。我那时候就觉得有两套话语，两套话语，这是油水分离，油水分离，就是我们在城市里接受的这套话语和乡村生活的真实的这个过程是截然分开的。 但是这一点，说到这一点吧，我倒觉得可能我不是完全同意你的判断的，就是说那个时候和现在这个农民这种感觉是完全没有变。我觉得因为这二三十年的这种城乡的人口开始流动了，乡下的人来进来打工了，在屋子里也都摆起电视机，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城市的风景、生活方式、语言，其实这个交叉就开始比以前要多多了。而且有些农民，我觉得就是说他可能已经变成了，尤其是年轻农民，就下一代，他很早就进城打工了，因为这也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了吧，差不多他的这个思维已经和他的父母那个觉得我祖祖辈辈肯定就在这儿了，锁定在这个土地上了，生活方式已经脑子我觉得开始变化了。包括你说，我说这个年轻的妈妈哈，她说话当中这个有意思，就是说她说话就是有一种又是介于农民的那种朴实的平时的语言，也有一点点我感觉是可能是看了不少电视剧的之后受到的一点儿熏染也好，比如说他会有 城市语言的污染， 对， 我不知道， 有点叫城乡结合部了， 他是城乡结合部的语言。 当时我们下乡的时候啊， 我们去一下广告，朱老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朱老师刚才说你们下乡那时候啊， 嗯，我既感觉到就是农民就是他们就是非常明确的分出你们和我们是两回事，人生命运的不同，就是他们很接受这个现实。同时呢，我也感受到就你刚刚讲的农村实际上在接受城市生活的语言，甚至于是城市自上而下灌输下去的国家语言，这个有。我举例子啊，嗯，我们的地方穷极了，但是每天打钟吆喝就是下地干活，那队长喊的是上班，嗯，上班喽，上班喽， 上班上班， 他们觉得很奇怪，这还归哪儿是上班，他们叫上班吧， 这是跟城里工厂学的 啊，这工厂学的。第二，他们那时候最早教我就是坐火车可以不买票， 逃票 啊，逃票，逃票呢，而且用的是非常政治正确的国家语言。他这么讲的，他说：“咦，这个任命的铁路任民座，干啥要买票来？就是 任命铁路任民座， 你想想，你想 干嘛要买票？对， 这个就是典型的，就是当时的国家。”在城市生活当中，像农村就是发散的这种红色语言， 对对对， 他们也拿过来为己所用， 有， 这是一种语言，就是现代国家生活、城市生活里面语言渗透下去。还有古老的朝廷更换，一部二十五史一直延续到他们那都没有变过的语言。我就给你举一个例子， 知青那时候都可以。 哎，有，比如说每年的五六月份就是麦子熟了。然后远远的看着公社干部跟大队干部骑着自行车咵就过来了，那农村的农民呢，这个时候就把锄头就是扎在地上，就是抓紧时间就是说一会笑话聊聊天，就是看到这一队人马下来打量这个麦田，估计这个收成，我们现代语言叫公产了，农民不叫公产，农民叫什么？叫坎坷。什么叫坎坷？看就是查看的看， 查看的看， 课就课税的课，汉语里面就上课的课， 上课的课，看课， 他们是来坎课来，坎课就是什么？皇家下来看今年的这个税收， 对， 能够经过 收成怎么样？ 不是收成，是税收， 税交税， 皇粮纳税啊， 哦，这样的， 啊，要交皇粮这个国税啊。所以他们一看公社干部来了，大队干部陪着他们骑着自行车围着那个麦田打转，就说一种非常古老的语言，这个语言我们只能在二十四史里面看到。 是 来坎坷呢， 知青他疯狂过，对吧？ 对， 他迷狂过，但是在当时农民有没有跟着疯狂？ 我觉得农民没有，农民啊应该这么说，文化革命的时候啊，城市疯狂，国家政治生活疯狂，农村呢在此前疯狂过，疯狂过，比如说我们往前逆推吧，比如说文革66年以前，农村正经历过四清，这是疯狂。四清在以前呢，有59年到1961年的所谓三年的自然灾害，农村叫核大火，核大火办食堂，核大火， 吃 公共食堂 啊！对， 这三年饿死全中国，饿死。现在最保守的史学家估计是3000万人。嗯，那是很大的疯狂啊。嗯，再往前推就是你讲的，就是人民公社运动，往前推土改。那文革之前十几年，农村始终处在一个疯狂状态，而文革呢，恰好是轮到城市疯狂了，农村相对平静。应该坦率的说，农村相对平静。所以我们下去的时候觉得，耶。这个农村的生活跟城市生活整个氛围不一样，农民生活在一个远远的打量我们的状态。所以张建一，你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很好，你讲你弟弟啊在内蒙，你哥哥那段经历，那段经历，我就想这个几十年来知青文学啊，包括我们都参与的，我们写过一些文章，全部是局限在就是我们城里人下去一次再回来，像采风一样写了很多这种怀旧的文章啊，当然也有一些好的，也有一些差的。实际上最缺的一块始终处于沉默状态，就当时农民怎么看知青，农民怎么看就是城里人下放， 这块没人说，就是没人说， 比较少，因为都是知青的视角，啊，就是， 但是 这两个世界实际上到今天也是不对等的。 你要 就是话语权全在世界的这个城市生活这个世界，世界一这个里面，更多的人生活在世界二，就是壕沟的另外一边，他们是处于沉默状态，是没有话语权的一群人。 是 当年这么就是深的记录他们的生活。尽管我们在那里再待了两三年，后来我们走了，我估计他们可以把这个两三年我们集体户的事情，好的坏的，说个二三十年，就是 哦， 平静的农村生活，突然就是来一群大学生，这个里面好了坏了什么什么都有，我们走了，他们又恢复平静，二十多年没故事。三十年没故事， 对， 他们能说的是什么？ 八十年代的寻真文学里边有一些写知青，比如像王安忆， 对， 上海小报庄，但是还是知青写的， 但是 他是以一个农村的整个那个村庄的故事角度，但更多的还是完全像阿城，就是典型的知青文学，就是说知青的角度来看下面的生活， 是世界一看世界二，而这个世界一对世界二呢，是个短暂的请入，就是。很快又搜索回来，让世界二他们本体就是那个世界怎么看世界一曾经跟他们发生过这种奇怪的滑稽的联系，他们怎么想怎么看，今天文学作品里面没 有， 有 很多农民出身的作家呀，他们为什么不写呢那一段，其实写农村生活的很多呀， 我点点滴滴的看到过，我好像记得看到过那个南京大学那个中文系的王冰冰，他那个时候是农村的小孩，他们庄上有过知识青年来，然后他讲到就是这批年纪比他大的这个知识青年，在这批农村小屁孩眼光当中留下的印象，我还是有点惊讶的。他的印象就是这批知识青年来了就是偷鸡摸狗打架， 而且我觉得就是说你去把他们的工分也拿走，因为本来就没多少粮食，最后我记得去就是你把他的口粮又抢走了一部分，他不会有特别好的印象，我的感觉， 但是 话语权又在这些知青手里，城市人最后都是文人嘛，都是这些，包括你说我说再拉回到就是说这个赈灾哈，我说那个锣鼓镇后来来了一批香港的人来演出，他又是一道鱼马，也是一个出于善意来赈灾来表演，说我们给你们带来祝福啊，但是他还是那种香港式的歌舞啊跳啊跟握握手，然后我就在那看他们那个表情，就是那个乡村的小孩那表情都有点就是 木兰 莫名其妙，就是好像有点你们在跳什么的那种感觉，或者是他们在看 两个世界，这个你说这个我也有体会，就好像就是原来回我们老家看到这个农村，你老是觉得他看着城里人的那个眼光，你哪怕是来演出的，那么你也弄不清他是不是真的欣赏你的，但是对他来说你随便有个演出也是个很好的热闹，那么一种感觉，但是实际上真的他们之间碰面，你会发现就像那天王蒙老师在这儿也是说这农民他就是一种生存，就是说饿呀，哪能吃啊，他就是好像你看他的很多语言跟吃都有关，像河南人的见面问吃啥来是吧，吃了没有或者什么的，我记得我们这个老家就是河北农村有一河北农民跟我讲一句话，我觉得也挺朴实，就是但是听起来有点粗啊，就这个人呢就是吃饱了不饿，搞完了就舒服。哎，我觉得这算在一种农民他很朴实的 生活状态的高度总结。 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其实到现在有了相反的问题了，你说当年是城里人往农村的那么一次侵入， 对， 但是现在呢是很多这个农民返城，对，不是返城了，到城里来 啊， 他们这也是，你知道我原来讲过一个案子，就是在深圳一个最后杀人的，那么但是他曾经当过这个民工，后来没了工作，就叫砍手党嘛，当时说然后就犯了案，当时就看他还有日记，他的我就觉得他的所有的描述都是一种深深的距离感，这周围都是高楼什么的啊，城里人怎么怎么样，我走就是他哪怕走在城里的街上， 中间也像跟我们呢隔着一层膜似的， 隔着隔 啊。不，你刚才说这个王猛说的这个话哈，我就想起来，这地震完了以后，有很多说，你看四川人的幽默多牛啊！可是后来我仔细想，就还说什么说王猛是不是说什么右派是茶壶还是夜壶这件事，我就想起这四川人的幽默真是茶壶，就是叫什么，是两个自己屁股都烧得红红的，还在吹口哨，他真有这个劲儿，你知道？ 他还是真。 但是后来我一想这些。这些段子大多数还是城里人的，而城里的受灾，比如像成都这样的地方，和像北川这种地方相比，那是不能比的。 嗯，你刚刚无意当中讲到一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你刚刚讲到什么？就下去就是你还就是争人家的工分，就是 对， 这个也是我一直想讲的一个话，就是今年1968年毛发表那个《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今年正好40周年嘛。哦。各地又开始出现那种知识青年要纪念的这个活动。这个完全是大部分的活动啊，是这个刚刚讲的这个世界短期切入以后回来，他们的自我怀念、自我这个排遣。嗯。而你那一次这个非常粗暴的切入，又拉回来。给另外一个世界留下的是什么记忆，没有人去说，或者他们在这样说的时候根本就不顾及人家对方的感受。我记得是两点，当时这种感觉，第一就是你刚刚说的，我们下去实际上是稀释了人家的功分，稀释人家的功分， 对 不对？ 对，稀释了。 我们能增加的，在当时的生产力的这个状况底下，肯定赶不上对人家功分的稀释。这是一，比如说原来每个工分值是1毛钱的，你们来了以后变成9分多、8分多，这都是有可能的。 那你们没有促生产吗？生产总量没有上升吗？ 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多了几张吃饭的嘴啊， 很有限的， 很有限的。第二个，我觉得更残酷的就是，由于这一批知识青年下了乡，然后呢，当工业生产有所恢复，再向农村吸取剩余劳动力的时候。那么优先考虑的就是从城里下放到那里去的知识青年集体户， 招工那个。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招工，我觉得我们那个集体户10个人在那里，最后噼里啪啦都抽出来了，至少耽误了那个村庄，我觉得有这么5-6个回乡知青不到五十。 哦，就占了人家的名额， 占了人家城 的名额。 所以我那个文章里面不是有一次十几年前的文章吗？我就说到这，我最难受的。